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10集。蓝色的墙壁缓缓落下，唐默站起身，看到了另一边的黑兔子。巨大的俄罗斯兔子套娃张开血盆大口，牙齿摩擦，咬牙切齿地说： 忍耐。 唐默平静地看着他，没有开口，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等真理时钟要求他们给出自己的答案，唐默张开嘴，静静地说了几句话。黑兔子看到唐默说话，紧张地盯着他直瞧。看到唐默说了一连好几句话，他才松了口气，移开视线，开始回答自己的答案。时针和分针同时动了起来，咔嗒，唐默脚下时针向后挪动了三格，黑兔子脚下时针稳稳没有动弹。唐默退回到第23格，黑兔子依旧站在第一格。 零点玩家触发三级灰色谬论。 这句话落下，暴躁的黑兔子瞬间安静下来，他刷的扭头看向唐默。黑兔子通红的双眼死死盯着脚下的真理时钟，又抬起头看看站在另一边的唐默。就这样足足看了三秒钟，黑兔子都没听到真理时钟再说下一句话。唐默双眼渐渐发亮，他用一种奇特的目光看看真理时钟，又看看黑兔子。下一刻，只见黑兔子用力地撞上了墙壁，怒吼道： 你怎么可能触发五级非普遍真理，免去惩罚。 唐默笑容顿住，黑兔子还在吼叫： 你这个愚蠢的人类，我一定会吃了你，我一定会吃了你。能够发现五级非普遍真理，你肯定是个非常好吃的偷渡客，我要吃了你。 真理时钟的惩罚如期降临，蓝色的火焰瞬间燃烧，将黑兔子的木头身体吞噬。这一次火焰的热度似乎比上一次还要高，黑兔子在火焰中发出阵阵惨叫，它结实的木头外壳也被烧得发黑发亮。但就是这样，它一边被烈火炙烤，还一边用尽全力地骂着唐默，一会儿说我要吃了你这个人类，一会儿说你触发五级非普遍真理，一定是真理时钟判断错了。三分钟后，大火熄灭，黑兔子狼狈不堪地摔在地上。这一次他真成了一只黑兔子，整个木头套娃身体被烧得通体全黑，连原本画在上面的兔子花纹也让人看得不大真切。黑兔子喘了半天气，终于缓过神，一有力气他又开始骂唐默。他一秒也不停地怒骂着，黑色空间里回荡着他让人烦躁的声音。然而无论他骂得再多，唐默都没有吭声，只是低着头不知在思考些什么。唐默的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的左手摸索着一枚小小的国王的金币，右手在火鸡蛋上有节奏的敲击。三分钟后，唐默轻轻地舒了口气，他转过身看向那叫嚷不停的黑兔子，黑兔子的骂声立刻停止。唐默说：刚才我让你闭嘴，你就乖乖闭嘴了。黑兔子一愣，不明白唐默想说什么。很快他想起自己刚才在游戏过程中被唐默随便怒斥一句闭嘴就不敢再说话的事情。黑兔子脸色变幻，他再次怒骂起来，嘈杂的声音在黑色空间里久久回荡。唐默直接闭上眼睛，仿佛什么都没听到。黑兔子见状骂得更加大声，肆无忌惮。下一秒， 唐木倏地睁开眼，右手快速地抓住小阳伞的伞柄，将它从腰间抽出。粉色的小阳伞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度，破开空气，伞尖直直地指向黑兔子的脑袋。唐木目光冰冷，一股凌厉的杀气瞬间溢了出去。如果傅文铎在，恐怕会觉得这一幕有些眼熟，因为唐木正是在学他。傅文铎杀人时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地球上线后，唐默也杀过人，杀过不少偷渡客，可是他杀人时总没有傅文铎那种干脆淋漓的果断和决绝。这世界上一共有两种杀人的姿态，一种是傅文铎的杀人，一种是傅文铎以外的杀人。恐怖的杀气令黑兔子的声音戛然而止，唐默的眼神冷极了，好似炼狱，看着黑兔子停在原地张嘴不言的模样，唐默慢慢地翘起嘴角，他低声自语了一句：这样吗？接着理也不理黑兔子一下，自顾自地收起小阳伞，转过身不再看他。一切看似过了很久，其实只发生在三秒内。黑兔子的眼珠微微颤动，下一刻他再次破口大骂： 我一定要吃了你这个该死的人类！ 唐默坐在地上闭目养神。第七轮，真理时钟上出现12个物品，唐默停在原地，黑兔子前进两格。第八轮，真理时钟上出现28个物品，唐默前进三格，黑兔子前进一格。消除28个物品对于唐默来说也是精神上极大的消耗，再加上两人又要接受真理时钟的谬论惩罚，这次比同时消除48个物品的那一轮要好许多。但是这一轮游戏结束后，唐默也轻轻喘着气，伸手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黑兔子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连聒噪骂唐默的力气也没有了。真理时钟上是难得的宁静。唐默站在第20格上，黑兔子站在第58格上，两者相距22格。巨大的蓝色时钟还在闪烁光芒，站在时钟上的两格玩家第一次有这种机会，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一次。休息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真理时钟机械般的声音再次响起： 时间1:30，地点真理时钟，两个富含真理的物品出现。 这句话落下，唐默双目微睁，黑兔子也浑身一震，不敢置信地看着真理时钟，两人的目光都死死盯着表盘中央的两道光芒。当那两样东西显露出来后，黑兔子先是一愣，接着松了口气，他警惕地抬眸看了一眼唐默。唐默没注意到他，而是看着真理时钟上的这两样东西，一块黑色的疑似巧克力的物体，一只黑色的猫头鹰。乍一看这两样东西没什么相似处，八竿子打不着一起去，但是真理时钟上只出现了这两样物品，按理说在没有其他物品的情况下，只要说出这两样物品的共同点就可以成为他们之间的单独真理。长长的秒针从零点开始滑动，再次滑出一整个圆圈，倒数60秒。唐默坐在地上，双腿盘起，看着真理时钟上的巧克力和猫头鹰。就在秒针即将倒计时结束时，他忽然抬起头，看着对面的黑兔子，淡淡地说：我不是很喜欢吃巧克力，硬是要选择，我觉得德芙比费列罗好，你觉得呢？最后一个字说完时，蓝色的墙壁也重重地降落下来，砸在了唐默和黑兔子之间。透过这堵蓝色的透明墙壁，黑兔子瞪直了双眼，眼也不眨地盯着唐默。当墙壁再次升起，黑兔子的木头套娃身体以肉眼难以觉察的弧度轻轻颤抖着，他颤抖着身体看着唐默， 又看着真理时钟，唐默低着头等待真理时钟给出答案，两人都没有说话。死寂一般的黑色空间里，真理时钟冷漠的声音响起， 零点玩家后退两格，六点玩家后退四格。 嘎吱嘎吱的声音响起，唐默脚下短短的时针开始缓慢地向左侧滑动，他顺时针连续滑动四次，最后稳稳地落在第24格上。唐默抬步走进了第24格。真理时钟的另一头，黑兔子脚下的分针向后滑动，他后退两格，应该走进第60格。可是分针指过去后，黑兔子却迟迟没有动弹。真理时钟冷漠的声音响起， 请零点玩家进入正确的格子。 黑兔子这才用力蹬地，蹦到了第60格上。巨大的俄罗斯黑兔套娃重重地砸在地上，大地微微一颤。这一轮游戏结束，黑兔子和唐默都没有受到惩罚。黑兔子后退两格，明显是放弃了消除物品，但唐默却整整后退了四格。这个数字怎么看怎么不对。上次是五级非普遍真理，这次的理由是什么？唐默平静的声音响起。黑兔子抬起头，冷冷地盯着唐默，没有开口。唐默嘴角勾起，也不再多说。如果现在有人在旁边观察，就会发现黑兔子好像彻底变了个人，和之前截然不同。从唐默见到这只俄罗斯黑兔套娃开始，对方就一直是个暴躁易怒凶残蛮横的形象，一走上真理时钟，他就放狠话，扬言要吃掉唐默，还要拿唐默的眼珠子蘸糖吃。在黑兔子的口中，他已经通过真理时钟吃掉了无数人类。这样的黑兔子和唐默见过的每一个黑塔怪物都很相似，神经质，阴险狠毒，对人类的态度只有吃掉这一种，并且喜欢哼唱一些走调的小曲儿，说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如果硬要说有哪里不同，大概只有黑兔子坏得稍微有点浮于表面。无论是马里奥还是匹诺曹，他们都喜欢演戏，看人类玩家被自己耍得团团转是他们最大的乐趣。一人一兔在真理时钟上静静地对视着。过了许久，一道沙哑的男声从黑兔子的俄罗斯套娃身体里传出。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一开始，黑兔子错愕地睁大眼，过了好半天才说， 一开始。 寂静的黑色空间里，唐默看着不远处的俄罗斯套娃，淡淡地说，游戏还没开始的时候，我因为抓了兔子先生的尾巴，直接从空中坠落，掉在了真理时钟上。我没有任何选择，被迫站在这只时钟上，被它封锁在无形囚笼里，没法离开。但是，顿了顿，唐默定定地看着黑兔子，说，你是自己走上来的。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